仿佛一场突然而至的暴风雨，叶修和周泽楷就这样对上了。前后第一人，这场对决当然是极富话题性的，但是说实话，一开始即便是媒体方面也没太在单挑场上期待这回事儿。考虑到叶修首战出场已是一种定势，而轮回则是一直非常循规蹈矩地将他们的枪王核心摆在第三或第四顺位，这两人在擂台场上相遇的机会微乎其微。就算轮回想要打破叶修的连胜神话，他们队中却也还有另一个相当强劲值得依赖的单挑好手孙翔。派孙翔首战出场，而后周泽楷继续固守第三或第四号位，看起来更像是轮回会安排的部署。孙翔和叶修之间也很有故事，但是早在上赛季挑战赛的最终对决中，这个话题就已经燃到了顶点。离开家世的叶修率领自组的星星击败了家世，狠狠地给了家世和他的继任者孙翔一记响亮的耳光。故事到这儿，对媒体来说就已经挺心满意足了。一样的话题，他们也没心情翻来覆去的吵，只是在看到前后第一人的对决似乎没戏后，才退而求其次地翻出这个老故事，谈一谈孙翔到轮回后的成长，谈一谈他有没有从昔日阴影中走出来什么的。结果现在铺垫全用不上了，但媒体却一点都不遗憾。比起前后第一人的对决，孙翔对叶修的反击，这种东西谁要看啊？兴奋了，所有人都兴奋了，哪怕觉得轮回这种安排有失稳妥的人，心底却也情不自禁地期待起这场对决来。前后两位被誉为荣耀最强的选手，他们之间到底谁更强？一场直接对抗无疑是最具说服力的，哪怕单凭一场胜负就下结论其实是草率的。怎么还不开始？双方选手都已经进入了比赛席，但由于比赛时间还未到，裁判并没有立即宣布开始，可观众们都已经急不可耐了。 竟然直接让周泽楷上了， 职业选手这边也是纷纷议论。这一战他们同样充满期待和好奇，但是今天的裁判看起来却是那么的不识趣，明知这场对决大家已经迫不及待了，却还要严守开赛时间，愣是一分一秒地挨到了八点半，比赛开始。现场的各种声效光影如同往常一样在这一瞬间发动起来，调动观众情绪。其实哪里还需要啊？总决赛又是这样的话题对决，已经足够所有人燃烧，光影声效在这一刻都远不上观众们的掌声和尖叫有煽动力。角色载入，地图载入，电视机前的观众呢，此时却是听着潘林和李一博这两位打嘴仗一般的解说。这场对决可探讨的地方实在太多，两人都特别积极地抢着发言，实现了无间隔的语言轰炸。 地图时钟灵动， 到底解说素质过硬，抢话抢得如此激烈，内容却也没有跑偏，该介绍的东西倒是一点没落下。此时地图载入完毕，轮回主场所选的擂台用途是时钟灵动。 哦，这图啊，洞中的钟乳石并不真如树林般密集，所以即便是枪戏在这张图中也是比较有发挥空间的。 李一博那边只是略一犹豫措辞，立即就被潘林把话接过来了。 不应该说比较有，这图啊，由钟乳石所构架的空间格局应该说是非常适合枪戏职业发挥的。枪戏这种远程也不是说就在一览无余的平坦空间最好，适当的掩体也有利于他们打法的丰富。 李一博急吼吼地接过，一口气说了个痛快。 作为拥有周子凯的轮回战队，这张选图看来是有相当的偏袒性啊。 潘林连忙叫道， 星星这边叶修的散人虽然可远可近，但就实战角度来说，散人贴身战的威胁远大于远程攻击，所以这图对于散人来说发挥空间倒不如专注于远程的枪系那么契合了。 选图上轮回先占据了一定优势。 此时还才看到地图，载入的读条甚至还没来得及走完，两位已经你一言我一语，瞬间就说了好多。 好，载入完毕，比赛正式开始。 这种阶段性的播报情况通常就是潘林这解说的工作，在这方面他抢词更为精准，李一博本也张口预言的，果然还是落在了潘林后边。时钟灵动为洞中场景，是全封闭空间，整幅图呈圆形，地上顶上随处可见堆起或是倒悬下来的钟乳石，这就是本图唯一的特殊风貌了。而这些钟乳石正如李一博分析所说，并不十分密集，对于一个训练有素的娴熟枪系选手来说，钟乳石所构架出的空间可让他们打得异常灵活，是一副技术性而非暴力性的地图。周泽凯都被誉为荣耀第一人了，单支枪系分支里的地位那更不消多说，加上这又是轮回的主场选图，他在这图中的水准根本就没有任何人会去怀疑。一枪穿云步履轻快，电视转播给了一个他的主视角，让所有人可以看出他毫不犹豫的走位态度。叶修这边呢，似乎就不如周泽凯这样自信和坚决了，君莫笑从第一步踏出时就显得小心翼翼，视角转啊转的，不断留意着走过的地形，显然对于这图并不如周泽凯那么娴熟。这种情况下选择战术走位打迂回是比较常见的判断，叶修也没例外，只不过君莫笑绕行的幅度非常之大，这根本不是迂回侧翼或是身后的走位路线，看起来更像是在远远避开对手。于是一分钟过去了，这要双方都直切中路早打开花了，但是眼下呢，这场备受瞩目的对决开场一分钟了，两人居然还没落着见面，实在是叶修这迂回走得太过分。 这是想先摸清地图情况吧？ 潘林眼看着叶修的君莫笑干脆就是贴边绕了一个圈说道， 这张图叶修或许不太熟啊，但类似的结构或状况他不应该没经历过，他要适应不至于需要这么久，看来这场比赛他也是异常的谨慎。 当然要谨慎啊，对手可是周泽凯啊。 周泽凯，周泽凯。 轮回场馆里此时也正整齐有力地爆发着这样的呐喊声，虽然开场这一分钟根本没打，极其平淡，但是这些周泽凯死忠粉的热情却不见丝毫低落。前后第一人的对决，这个话题对于他们来说事实上是不存在的，他们心中周泽凯就已经是最强，毫无疑问的最强，他们对于这一场对决的热情更多的是在期待通过一场胜利让这个话题彻底消失。一分钟了，话题还在，一分半钟了，两分钟了，三分钟了，话题一直在，因为这两人居然到现在还没打，以至于抢词说的潘林和李一博都双双有些没词了。按说单挑用途都不会太大，三分钟胡走乱撞可能都互相出现在视野内了，但是这两人今天就像是两条永不相交的平行线似的，始终就没有一个焦点。消极比赛，刻意回避战斗，看不出来啊。除了开场时叶修让君莫笑做的那个大迂回，在之后看起来他也在积极地寻找着对手，只是两人的角色总是无法碰撞罢了，竟然巧合到这种地步。 所有人都无语了，裁判也陷入深深的犹豫当中。他看不出场上有犯规的行为，这种情况下强行干预比赛是需要相当大的勇气，更何况还是在总决赛的赛场上，他的干预很有可能影响到最终冠军的归属。他不希望做出这种干预，他觉得在没有人刻意营造的情况下，两人的角色应该很快就会相撞的。结果愣是过去了三分钟。三分钟并不是太长的时间，但在荣耀赛场，尤其是单挑赛场上，三分钟这样没动静已经足够浇灭很多的期待和热情。在人们心目中，这场第一人对决的质量正在直线下降，而现场那些周泽楷的死粉们也停止那整齐有力的呐喊了，他们开始嘲讽，开始奚落。在他们看来，周泽楷的态度是无可挑剔的，而叶修开场时的大迂回被看作是逃避。什么前后第一人的对决，他们觉得可笑至极，认可这话题的家伙们真是瞎了眼了， 太天真了。 但是职业选手们此时听到这些粉丝满满的嘲讽，却都纷纷不以为然，尤其是那些比较年长的老牌选手。叶修怎么可能逃避对手呢？尤其是在职业赛场上，避也避不出结果。你以为这是网游里啊？避过对手，逃之夭夭，让对决不了了之。胜负是肯定要分的，两个人是肯定要打的，只是这三分钟也确实有些诡异。 你信吗？ 大家纷纷互相问着，他们所关注的是这三分钟到底是不是一种巧合，而一半以上的回答是不信。 看鸟看视角，注意叶修的选位， 张新杰对大家说着。这个视角全息投影没有，但现场的电子大屏幕上始终会给出。在全息投影出现之前，可就是电子大屏幕提供现场转播，除了热闹气氛，现场总也得提供给观众一些在家中电视或网络转播中观看所没有的观看体验。全面的视角，这一直是现场电子大屏幕比起电视或网络转播所具备的独有优势。而此时，这鸟瞰视角正在揭开这三分钟巧合的秘密。